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天一直在想关于古乐团，相信之前也给大家介绍很多，因为在本周日的下午，那北京音乐广播的第八场乐享四季的音乐会就要举行了，演出的内容呢就是法国甜蜜意古乐团。所以当我听到即使是巴洛克时期的音乐的时候，也会想到这种古乐团。虽然我叫古月，正好真的是一种和音乐上的缘分。那说到这个古乐，是现在音乐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展示的内容，一个是演奏过去的巴洛克或者巴洛克以前的作品，更多的叫古乐，还有一种呢是用那时候的乐器来演奏用古乐，还有一种呢是用那时候的演奏法，比如说那时候不怎么弦乐器不怎么样揉弦，还有揉弦，还有断句，是那样的，都是一种古乐本真的演奏方式。那来说说吧，本周日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第八场乐享四季的音乐会，法国甜蜜意古乐团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音乐会呢？我们先来听听这一段片花，感受文艺复兴时代法国宫廷古乐的魅力。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八场法国甜蜜意古乐团音乐会，6月3号16点，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敬请期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有机会免费申请门票。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就是一个甜蜜一股乐团的音乐会的内容，那听到的呢全部都是巴洛克时期还有甚至是之前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那我们这场音乐会呢介绍的就是这样的内容。说到甜蜜一股乐团，他们演奏的是什么样的音乐呢？我们先来听一段和与此相关的一些电影当中的片段，今天呢我要给大家细细讲来。我们刚刚听到的音乐选自电影《罗密欧与朱丽叶》。你可能会说，哎，这和文艺复兴时期有什么关系呢？大家都知道，《罗密欧与朱丽叶》是莎士比亚的作品。那这部电影呢，产生的反映的时期就是在那个时代，文艺复兴时代。在现在呢，其实有很多个电影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版本。如果大家看过曾经的一个版本，那就是电影配乐大师尼诺罗塔配乐的版本，就会发现其中的音乐很接近那个时代。整部电影我们都知道讲述的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爱情悲剧，讲的是年轻人的爱恋和激情，色彩上也运用红与橙的交织，但是加上音乐画面，这是1968年的电影《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版本，就是处理出一种朴素又浪漫的古典气质。这部电影推荐大家，1968年的这一部《罗密欧与朱丽叶》像极了文艺复兴时期拉斐尔的油画。拉塔这位意大利电影配乐大师，我们熟知他是因为电影《教父》，还有呢他和费里尼合作了很多部电影，但是在这部电影当中，罗密欧与朱丽叶，他一改和费里尼以及科波拉合作的方式，他将古典的意大利的舞曲改编成了缓慢的抒情乐，用极其简单的弦乐就制造出了这种浪漫和柔和的感觉。我想这一部是反映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我们所看到的电影当中最接近的了。 接下来呢，我们穿插一下听，来听听这次呢，在周日演出的法国甜蜜一鼓乐团，他们要带来的什么样的音乐和我们分享。刚刚呢，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法国甜蜜一鼓乐团他们所演奏的这些作品。那我也看到有朋友说了，说真的是很古典， 怎么说？你是说罗密欧与朱丽叶很古典呢，还是指法国甜蜜意他们这个古乐团所演奏的音乐呢？那要比古典还要古典。怎么说？或者说比古典还要古老。因为呢，我们说的古典是指的是狭义的古典，是指的是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他们这三位叫做维也纳古典乐派，然后再有就是浪漫乐派、民族乐派等等。那其实呢，在维也纳古典乐派之前呢，我们都知道是巴洛克时期。再往前呢，比如说还有其他的乐派，和之前再往前就是文艺复兴的时期了。所以说他们应该比纯正的古典还要古老。那时候呢，主调音乐还不是开始，所以我们听到的音乐是这样的，有一些调性，也不是宗教音乐。文艺复兴时期呢，已经开始有了自己不同的音乐分类。那时候的音乐呢，有宗教音乐的分类，也有世俗音乐，还有宫廷音乐。听着这样的音乐，我想来说说文艺复兴时期。我想一提到文艺复兴时期，哪怕大家对西方艺术一知半解的人，都能说出像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提香等等这些艺术巨匠，以及那些绘画、建筑，像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大卫、西斯廷圣母等传世的艺术名作。但一般的大众心目中，文艺复兴的艺术几乎成了西方艺术的代名词。但是呢，如果从音乐上，可能大家了解的就不够多了。还想从绘画上说，比方说波提切利，他运用了15世纪新的绘画方法，发展了中世纪的装饰风格，创造出富于线条的节奏。对，绘画也讲究节奏，是不是和音乐相通了呢？还有清致明净的独特画风，所以你听文艺复兴的时期的音乐，也有这种精致明净的音乐风格。昨天呢，我去了天桥艺术中心， 和周日呢要来和我们合作的意大利的甜蜜一鼓乐团，和他们交流了一下，来看看他们的彩排，还有他们的排练，以及呢和演员们聊一聊他们大概会给我们演出什么样的音乐。因为毕竟这样的音乐在北京的舞台上还真是非常少见，音乐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种形式。这是法国甜蜜一鼓乐团。那在周日的舞台上呢，会有四位音乐家出现在舞台上。刚刚呢，我已经在音乐会里发送了昨天呢去看他们排练和音乐家交流的时候的照片。那如果大家看到照片的话，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的音乐会啊。现在加入，在节目之后呢，我会拉大家入群。那内容就是 FM974 搜索微信号来找到小月老师。再说一遍 FM974 找到小月老师，带大家入群。那这两张照片呢，一张是穿红色衣服的，就是那天晚上周日晚上要演出的，周日下午演出的这个女高音，还有一位是吹笛子的，那么就是法国甜蜜一鼓乐团的这位创建的音乐家，他是德尼莱赞达梅尔。他呢在这个乐团呢1989年由他来成立的，当时呢就说要有大量的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带给大家。那在长笛旁边的这位音乐家坐着的是担任音乐会当中的柳特琴的扮演者。那其实呢在音乐会上还有一个乐器，也就是打击乐。这个打击乐呢不只是铃鼓，还有其他的乐器。所以在音乐会上不变的两个乐器音乐家的演奏呢，分别是柳特琴还有女高音，而长笛还有其他的笛子演奏呢都是由德尼莱赞达米尔来担任。另外的打击乐也是这样的，我们看到在这个后台的或试衣间看到有不同的乐器，有铃鼓还有其他的打击乐器都会在音乐上呈现。所以是四位音乐家不同的音乐呈现方式。说到文艺复兴时期，刚刚我们说到最多的大部分想到的是意大利，但是这次来华访问是法国甜蜜一鼓乐团。其实那个时期在欧洲整个的那个艺术都要覆盖的，包括英国的音乐、意大利的音乐、法国的音乐，欧洲时期的很多的音乐都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做了一个不同的改变。因为在中世纪长期的被压抑的世俗的欲望与自由思想，当时呢在文艺复兴时期被激活了。于是呢这个时期的思想呢主要是人文主义，强调以人为本，真的是我们现在也是强调以人为本。那时候呢是反对神权与宗教，否定禁欲主义，这个中世纪的禁欲主义，而且呢还追求现实享乐，强调个性自由和解放。这一时期的音乐呢，大多就是表达人们内心的情感以及反映现实生活的。换一个音乐的风格来展现那时候的现代人感觉到的那时候的情绪。这里我们回到了电影《罗密欧与朱丽叶》。是古典流行的上半时段，广播后 海蓝蓝和毕业礼，青春路和音乐季，微醺夜和雨中曲，

文化为引领，引导商户转型升级。王府井商业街把目标定为打造有国际范儿、北京味儿、时尚感、文化韵的商业街。蛇形美术馆北京展厅位于王府中环项目西侧6400平方米的绿地广场内，将持续展览到10月底。在这期间将安排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比如艺术展览、小型文化活动、公益活动等等。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其实对于这部电影当中的音乐印象深刻，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此刻我们听到的音乐来自电影《傲慢与偏见》。这部电影是根据简·奥斯汀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而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是2005年版本的《傲慢与偏见》。你可能会说，哎，这和文艺复兴时期没有关系啊。是，这部影片讲述的是19世纪初期的英国的乡村的故事，伊丽莎白·班内特五姐妹与她择偶的故事，爱情故事。当然，这部电影其中的配乐很美，不完全是那时候期的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但是音乐其实有多种的音乐顺延下来的风格，比方说有普塞尔的作品。像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一段，我给大家带来，这是其实巴洛克时期的作曲家普塞尔的作品。 后来英国的作家布里顿根据布塞尔的作品还创作了一首青少年管弦乐队指南。塞尔虽然是巴洛克时期的作曲家，因为他生在那个时代，其实他的音乐的风格其实有着文艺复兴时代音乐顺延下来的风格。过去的音乐有很多的分类，主要有三大分类，一个是宗教性的音乐，一个是宫廷的音乐，还有一个是世俗的音乐。而宫廷的音乐呢，也分为演唱性质的，还有器乐曲的，最多的还有一种就是舞曲。在宫廷里最多的娱乐方式就是举办舞会，是吧？大家在很多的电影电视剧中都看过，所以呢在后来包括巴洛克时期以及后期都承接了很多以前历史上的音乐以及舞曲。那在电影《傲慢与偏见》当中就有这样一段音乐，我们来欣赏。真的感谢电影这样艺术的发明，它更是艺术的综合体，它可以呈现出许多年代的艺术以及音乐的方式，起码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记录。而这一段其实是作曲家马里奥重新创作的，但是音乐风格呢很像过去的文艺复兴，以至于到后来顺延到巴洛克再往后时期的一些音乐，这些音乐呢是宫廷式的，所以呢音乐传到了英国这个乡村，在电影中是这样一个舞蹈的呈现，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刚刚呢我们听到的就是选自电影《傲慢与偏见》当中一个乡村的舞蹈形式，你听了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心情放空。接下来呢，我们查一个其他的片段，再和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有所区别。一听到过去呢，它是那种辅调音乐，而听到这段音乐就回到了主调世界的一个。我们现在听到的选自就是《傲慢与偏见》的另外一段《美丽的乡村》的主题。文艺复兴时代，法国宫廷古乐的魅力。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八场“法国甜蜜意古乐团音乐会”，6月3号16点，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敬请期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有机会免费申请门票。是的，通过我们周日的活动，在这两天的古典流行，我也为你介绍一下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刚才呢是透过几部电影，上半时段我们听过了《罗密欧与朱丽叶》，刚刚听过了《傲慢与偏见》，而这里呢我们听到的是原汁原味的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那时候的音乐呢和现代音乐是不是有很大的不同，有很多的歌谣的感觉，那同时呢有的时候也有人声的演唱。那在我们周日的下午乐享四季的第八场活动当中呢，人声的担任是一位女高音。那来说说法国甜蜜意古乐团。对，这是一个法国的古乐团。那他的乐团的音乐总监呢，也是刚才我在照片中给大家显示的吹笛子的这位音乐家。为什么说是吹笛子呢？因为他可以吹长笛，可以吹双簧管，还有中世纪的很多的古乐器，就是管类的，他呢在音乐会中也会为我们呈现。所以到时候不知道他会有在哪首曲子中会换哪样乐器，所以这也是一个看点之一。那这位演奏家呢是德尼莱赞达德尔。那他们的这个古乐团演奏的音乐是什么样的风格呢？那在昨天呢和他们的交流当中，他们也告诉我，他们的音乐呢更多的是想呈现出宫廷的风格。宫廷的什么样的风格呢？就是刚才我们听的《傲慢与偏见》这种有着一些舞蹈性质的，当然呢如果演唱的话还有一些歌谣性质。所以音乐不用担心大家会觉得可能会不会太沉闷呢，是和我们以往听到的音乐风格都不同的另外一种风格。 Tenni amor che fai, su che non prendi di straio mai. Amor vendetta, amor saetta, quel cor caldero stegni al tuo impero. Quel cor caldero stegni al tuo impero. 你说我听不懂歌词会怎么办？其实呢，这些歌曲大部分就叫做歌谣体，在那时候产生了很多的游吟诗人，就是他们是诗人。各处的巡演演唱，如果大家不懂什么是游吟诗人的话，大家可以去看看瓦格纳的《纽伦堡的民歌手》，讲述的就是游吟诗人的故事。而说到这个游吟诗人呢，他们是会唱生活，唱爱情，唱一些人文的精神， 真的是冲破了中世纪时期的禁锢。听到这个小笛子的吹起来，还有铃鼓，哎，这就是那个时候的音乐特点，也是我们将在周日的音乐会上呈现的音乐风格。 Quel cor superbo da questo spira, quel viso acerbo pietate spira, fatti due fiumi che crudi lumi, pur vesan for, pianto d'amor, pur vesan for, pianto d'amor. 刚刚听到的呢，就是我们在周日音乐会上或者听到的音乐风格。那在接下来呢，我再为你呈现一个中世纪的宫廷式的舞会。如果说刚才的舞会更加宫廷，而这个舞会呢，则更加的世俗一些了。同样选择电影《傲慢与偏见》。这时候音乐结束了以后，大家知道什么样的感受吗？就是所有的人跳舞的人停下来互相鼓掌给对方。如果在音乐会当中你也听到了这样的音乐片段的话，也要这样。那再说一下这些曲目的特点，就是每一个都不是很长很短小，而且也不是交响曲奏鸣曲好几个乐章，都不是的。大家高兴了就都可以热情的鼓掌。像这种舞曲渐变的风格，在整个的音乐会当中我们渐渐都有很多。那这里是古典也流行，